小石心当然很清楚今天这一趟他来的算是冒失的。战队之间打探情报，再怎么做也少有直接冲到人家训练室的。但是没有这样做的，并不因为不想这样做。真实的原因其实是没办法做到，不然真能潜进人家的训练室什么的，观察一下战队的训练内容，尤其是赛前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。 那获得的都将是非常有价值的情报。只可惜没有哪家俱乐部会这么没规矩，随便放任闲杂人等进出训练室这种地方。这种打探情报的方式明显不科学。平时偶有踏足别家训练室的，那肯定都是双方俱乐部组织安排的交流活动，和刺探情报无关。面对星星战队， 小时钦这样的打探方式却是成功了，这多少有点欺负星星战队还很草台的嫌疑。草台战队嘛，规矩当然还没太树立起来呢。小时钦估摸着自己直接上门，人也不能太拦他，结果果然如他所料。只是他来后看到的几人貌似都是在打网游，没看到他们有什么系统的训练内容。小时钦当然知道， 现在想看到他们会怎么对付家世，未免还太早了点。他主要还是想多知道一些星星的实力，无论角色的还是个人的。这些情报等着人直接告诉，当然是不可能的，就是从一些蛛丝马迹上去推断。这一点上，萧世钦觉得自己做的还是挺不赖的。从包子的举动， 他认为对方的流氓职业肯定已经有一定实力了，至于其他都有迹象表明绝不会像一支普通观光队那样网游水平。可是只知道星星战队不会停留在网游水准还不够，萧时钦需要知道的更多。但在眼下，他却没有太好的方式方法了，或许也跑进网游里和这些人接触来试探。 别看萧时钦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儿，但心里的琢磨可就根本没停过。现在叶修过来找他说话，他也很注意是不是能搜集到什么，结果现在却是陷入到心理战中。不过作为队长出身的战队王牌，却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慌乱的。萧时钦也是迅速调整好情绪，总之还是要全力以赴的。嗯嗯， 这种态度还是不错的。叶修教育新人一样表扬着眼前这位干过4年队长加王牌的全明星选手，弄得萧时钦只能在那儿干笑了。正准备再说点啥的时候，陈果那边突然叫起来：“有情况！”“啊？又有 boss 刷新了？”“啊，这么快啊！”叶修连忙跑了过去。 他这下了军魔校根本没挂在游戏里呢，这次是一展天下的人发现了新 boss 刷新。展楼兰游戏里不见叶修，正讨论组里吼呢，但叶修人不在电脑跟前，又哪知道啊？于是展楼兰又去找陈果的朱颜侠吼，总算是把叶修召唤回来了。什么 boss 啊？叶修问。70级的红袍术士尼尔沃尔。 展楼兰看到大神回了消息，精神一振，“ 集合集合！”叶修叫道。这有 boss 当然就要去杀，那还用说？同时朝魏晨这边一歪头：“你们那边有消息没？”“当然。”魏晨神情很冷峻的样子，回头望向叶修：“这个可得想到啊。”叶修也很冷峻地瞥了他一眼：“我听到你内心的雀跃了，不惜一切。” 魏晨愤然道。叶修当然知道魏晨为什么会这么亢奋，他的死亡之手直至70级都是由魏晨研究好的清晰明确的设计方案的，所以在上周抢 boss 分材料的时候，叶修肯定会注意死亡之手的需求。死亡之手的70级制作需要的70级稀有材料共有5样。 其实3样在上一周的努力中都已经被叶修争取到了，而余下的2样正好都着落在红袍术士米尔沃尔身上。 boss 一次爆出材料可不会只是一样。 如果抢下红袍术士米尔沃尔，那么有很大的机会死亡之手提升70级的稀有材料就齐活了。至于其他，从轮回200万买回来的大量材料就可以解决。当时他们可就有死亡之手的明确方案的，这交易材料怎么也不可能把死亡之手的需求给忽略掉。魏琛辛苦了这么多年才提升到60级的死亡之手，居然有机会在这一天里达到最终的70级，完成他辛苦了这么多年的夙愿，这让他如何能不激动？ 你那边看情况，可以给予一些必要的配合。 叶修说着。 这还用你说呀？ 魏琛回道。这就是他这个卧底团长的价值，在指挥轮回精英二团战斗时，可以漫天过海地进行一些战术，按住叶修他们这边夺 BOSS。 张新杰那边我来想办法顶住。 魏琛这是为了他的死亡之手准备揽大头了，他当然也知道现在最让他们头痛的竞争者是谁。昨天魏琛就已经有按住叶修他们这边的指挥了，但在面对张新杰的时候依然不是太顺利。毕竟参与竞争的工会团队很多，相互牵制，魏琛做的也不能太扎眼，不是？细水长流才是硬道理。但现在为了死亡之手，这家伙有点不管不顾的意思了。 不慌。 叶修一边登陆着悟道君，一边说了他一句，而后朝那边又在心里琢磨的萧时清一扬头说， 小萧也闲着嘛，来帮把手吧。 这话说的多随意啊，多自然啊，多少让人不好意思拒绝呀。但问题，萧时清能那么轻易接受的吗？他当然听出来叶修他们是要去做什么，他们又要去抢 BOSS 了。抢 BOSS 是为了材料，材料是为了做银装，银装武装自家角色，然后再在挑战赛上把家事干掉。萧时清现在去帮他们这把手的话，那不是成了传说中的赤里扒外了吗？这么明显的事儿，叶修会不知道吗？当然不会，但他偏就好像不知道双方的利害关系一样，那口气就像是来了个朋友，而我这正搬东西呢，你来搭把手吧，这么自然。这样的请求，上门的客人有几个能拒绝的？萧世琴纠结呀，他上门人可没想着大家是竞争死敌把他拒之门外，这让他还庆幸呢，现在却知道后悔了。人现在居然开口让他帮这样的忙，接受了是吃里扒外，不接受好像是狼心狗肺呀。人都不计较你的身份，放你进来训练室里玩，结果你倒是把利害关系记得挺明白呀。说的简单一点，萧时清能进到这儿，那就有点欠人情了，现在人要他还人情，结果要求的事儿却也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事儿，这搁谁都得难为一番。萧时清这大风大浪都见过的人物这时都有点呆了，目光一转，看到众人都在望着他等他答复，突然心下有了点主意。帮手作战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星星这几位实力的机会啊，就算最后把 BOSS 抢下了，但一个野图 BOSS 而已，能有多大的决定性啊？但没准这过程中自己可以得到很多星星成员实力的情报呢。这样一想，萧时清点头了。至于真的是纯粹为了情报出发，还是为自己不好拒绝找了个漂亮借口，萧时清心下承认两者都有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一举两得呀，至少一边搜集情报，一边却故意使坏捣乱人家抢 BOSS。这种念头萧时清倒是一点都没有，他不是这么卑鄙的人，真不想帮忙拒绝就是了，怎么也不会假装同意然后再故意捣乱的。 老板娘，给他拿个机械师的账号卡。 叶修看他点头，立即招呼了陈国医生。 陈果随便从抽屉里那一堆子账号卡中翻出了一张给了肖世钦，同时很有些警惕。 志浩，仓库里也有好多材料，你不会拿吧？ 肖世钦哭笑不得，这怀疑有点低级啊，自己什么身份呢、啊、哪会干着偷鸡摸狗的事儿？不过人把怀疑很直白地说出来了，倒也显得爽快。肖世钦说了一句不会后，陈果就把账号卡给了他。 这些电脑随便用吗？ 肖世钦问了句。 嗯，随便用吧。 星星这训练室12台电脑，每三台一边摆了一圈，魏琛、叶修、陈果一边，对面是唐柔、包子、乔一帆，控制的有两边共6台电脑。肖世钦问完也就随便选了台中间的打开了，随后就听到苏慕成挺开心地说着， 干脆我也来玩一会儿吧。 肖世钦眼镜差点没掉下来，感情自己现在还成了带头人了，看自己出手助拳了，苏慕成也就堂而皇之地上场了是吧？肖世钦之前倒没想到这点，但现在自己都上了，反正也无所谓了，只是白了苏慕成一眼，意思是你还真够狡猾的。苏慕成那话就是说给他听的，自然是看着肖世钦呢。肖世钦的白眼他完全没当回事，挺得意的就坐下了。陈果直接离席，把位置让给了他，自己又去找了张卡，换了台电脑登录去了。肖世钦登录了游戏，一看这机械师的装备，惨，再点开工会面板一瞅，凄凉。工会人本身就没多少，现在在线的加上他刚刚上的这个机械师一共7人，但这7里却没见君莫笑，跟着就见工会频道里一个叫神说有光的发了个消息， 来塞尔课程。 肖世钦在成员列表里一扫，这个神说有光的职业显示是战斗法师，估摸就是叶秋，回了个哦后就操纵着他的小破机械师朝那边赶去。这么垃圾的角色自己多少年没用过了，肖世钦一时间有点走神。塞尔课程四工会人马集结中，四位会长倒是都已经到了，肖世钦的机械师一传送过来就看到神说要有光，跟着就听到人叫他过去。 没两家工会一起吧，我指挥两个，另两个他来指挥。 叶修对四位会长说着。四工会都扫了一眼这小破机械师，对大神的这个安排显然有点不太服气。 这谁啊？ 四人几乎同时问的。 肖时钦， 叶修说。